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强调，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人民干出的野蛮行为就是一种对人类干出的犯罪行为，必须受到应有的报复和刑罚。另外，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保加利亚的火花堡和巴西的因贝罗塔堡发表了文章。